十四五开局之年，惠企政策力度不减，调控工具充足。 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举措啊，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怎么样鼓励保护啊，这个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来落实的。我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发展起来了，促进他们的协同发展，形成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激发我们经济社会的这个创造力和活力，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这个动力。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服务和支撑国家重大战略，一批重大工程捷报频传。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研发经费投入达到3210亿元，同比增长37.4%，超九成央企营业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4%，两年平均增长15.1%。上亿市场主体的强大韧性和活力，正在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不竭的动能。 北京市在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分类梳理解决老房子房产证难办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这些天，北京市朝阳区金蟾南里一号楼的居民陆续领到了苦苦等待十几年的房产证。 办公本终于到手了，真是说不出的，心里头确实是非常的激动，尤其落户口，这没有这房本我就落不到这儿。 一号楼长期办不了房产证的原因是开发商没有按照规划配建公共服务设施，无法通过验收。北京市全面梳理后发现，共有60万户面临类似的问题，最长的达30年。经过调研，历史遗留问题可归结为土地征收、建设手续、工程验收、购房资格、税费缴纳、抵押查封等六大方面。丰台区彩虹家园小区，由于开发商改变了地下空间的用途，近2000户居民6年办不了房产证。 老百姓是无措的，我们也本着无措优先，就突破了地上地下一块验收整体出证的一个模式，先把地上的部分进行验收。 就是意味着我这个房吧有了户了，有法律效益了，这是最好的服务。 北京市创新思路改革破题，建立市级联席会议制度，尊重历史，无错优先，先行为群众办理房产证，同时有错必纠，依法追责，责令开发商整改，并坚决避免再建新建项目出现类似问题。 不打破常规，根本就办不成这件事儿。如果你今天不办，到明天就会积累的更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责。我们还要主动担当啊，向前一步啊，不断的深入解决这些问题，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群众呢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为209个项目解决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16万户购房者拿到了不动产登记证。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为党的文艺事业无私奉献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蓝天野。 今年3月，94岁的蓝天野再次担任历史大戏《吴王金戈越王建》的导演。70多年来，他为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无私奉献，矢志不渝。1945年9月23日，18岁的蓝天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烽火中担当我党地下交通员，从爱国学生成长为地下尖兵。抗战胜利后，北平地下党成立了北平剧联党支部，按照上级指示，蓝天野把工作重点放在戏剧战线上。 演戏最初就是一个开展党的工作吧， 组织上让干什么干什么，党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做。 1952年，蓝天野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批演员，他先后在《茶馆》《北京人》《家》等70余部话剧中塑造了众多经典人物形象，扎扎实实体验生活，勤勤恳恳锤炼演技，提升艺德。这是蓝天野70多年来坚守的初心。他发掘和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界领军人才，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我现在常常跟一些年轻的党员，你入党了，你是一个党员，你就把你自己全部交给党。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但是他们现在为什么？实际上同样的还是 为了中国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奋斗。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中国残联、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全面小康成就和“十四五”残疾人工作主要安排，并答记者问：“十三五”时期，71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摆脱了贫困，完成了既定目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十四五”期间，各级残联将会同政府相关部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残疾人服务体系、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等方面下功夫。到2025年，残疾人生活品质得到新改善，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介绍，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0号至13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期间将围绕共享陆海新通道新机遇、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题举办27个高层论坛，同时还将举办国家形象展示和商品展示、国家推介会等系列活动。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30年来，中国东盟贸易规模扩大了85倍。今年上半年，双方贸易同比增长38.2%，继续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连日来，多部门同心协力，采取有效举措，积极应对天气和汛情影响。 从昨天下午开始，新乡卫辉市在东孟河修建2个泄洪口，开口引流，45台大型排灌设施加快城区抽水排涝，市区水位平均下降31.4厘米。在24小时不间断排水的同时，当地还建起了2800米的拦水堤，以阻挡上游来水进城区。受暴雨影响，有些城市路段下方会形成空洞，容易造成路面坍塌凹陷。为排查安全隐患，全国26支雷达探测地下隐患的专业队伍在郑州集结，连夜投入探测和修复。探测范围覆盖郑州16个县市区所有市政道路，总长度超过2500公里。消除隐患、防汛救灾的同时，河南企业的复工复产也在加快推进。在鹤壁市浚县，受灾的175家企业超过1/3已经恢复正常生产。目前，郑州95%的规模以上企业已经复工复产。针对河南农业生产受灾情况，农业农村部全面启动国家救灾储备种子需求对接。目前，国家储备种子库中供河南救灾用的种子，预计可种植面积达27万亩。另外，山东、四川等16省区市提供的救灾种子可种植面积达137万亩。今天，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根据河南省洪涝灾情实际和灾后救助工作需要，将国家3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进一步支持帮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救助及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按照中央部署，财政部动支中央预备费，拨付河南省财力补助资金30亿元，支持河南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减弱为热带低压后，今天继续北上影响山东。山东部分地区降大暴雨，京津冀等地也出现较强降雨。今天，中国铁路济南局的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地始发的71辆动车组列车、8趟普速列车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北京、东北地区西部、内蒙古东部也将出现强降雨，提醒相关地区加强安全防范。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在举重、游泳等项目上再添3金1银1铜。 在昨晚进行的举重男子73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石智勇以抓举166公斤、挺举198公斤，总成绩364公斤获得冠军，其中抓举、挺举成绩打破奥运纪录，总成绩刷新世界纪录。游泳赛场，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雨霏以2分03秒86打破奥运纪录的成绩，为中国队再添一金，这也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奥运会收获的首枚金牌。仅仅1个多小时后，张雨霏又与队友杨俊轩、汤慕涵和李冰洁在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以7分40秒33刷新世界纪录的成绩，力压对手获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摘得第14枚金牌。 就游到最后50，就那种中国力量，你知道吗？从心底燃起来，就不服输，我一定要跟你拼了。 此外，三人篮球中国女篮力克法国队获得铜牌，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选手肖若腾夺得银牌。另外，乒乓球女单、男单和羽毛球混双赛场中国选手均已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三个项目的金银牌。 今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来到东京奥运会国际广播中心，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前方工作区看望了总台工作人员，并接受总台专访。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前方工作区参观了总台奥运报道团队前方演播室、媒体工作间以及 4K、8K 工作站。巴赫在总台前方演播室接受总台记者专访，他高度评价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和总台的报道工作，表示有幸在现场见证了很多中国运动员夺金时刻，印象很深。 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可以令中国人民感到非常自豪。我想这些金牌不仅会让中国人民为夏季奥运会的运动员们感到骄傲，也会促进中国人民更多参与了解冬奥会。 巴赫高度赞扬了总台的转播报道能力和报道规模，并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表达了期许。他表示，北京冬奥会将使国际奥委会与总台的交流更加紧密，期待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 我们之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我深表感谢。你们的专业度，你们总台以及央视对奥运的激情，让我非常期待我们之间持续的合作关系。我确信北京冬奥会将成为我们合作关系更进一大步的里程碑。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究竟谁在破坏科学规范？不言自明，政治操弄难掩美抗议不利事实》。文章说，7月27号，美国撺掇其盟国的个别人士以所谓科学官员的名义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反对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是对科学界长期公认的规范的破坏。文章指出，这份罔顾事实的声明，与其说给中国听，不如直接抛给美国。中国不仅最早成功控制了疫情，而且尽己所能为国际抗疫合作提供物资、知识和疫苗援助。同时，中国也是最早同世卫组织分享有关数据、全面参与溯源科学研究的国家。全球病毒溯源研究的中国部分已出色完成。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将矛头对准中国，却对美国等国家的疫情选择性失明，是对科学初衷的背离。文章强调，中国反对受到严重政治化干扰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就是在维护病毒溯源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就是在维护全球团结抗疫的大局，就是在维护人类健康福祉。 截止到7月28号24时，江苏南京全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当地进一步升级各项防控措施，努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严防疫情扩散蔓延，切断病毒传播。今天，包括南京在内的环江苏省界公路查验点已增加到93个。 这里是宁马高速主线收费站，那在我的身后呢，设置了离宁检查点，每天是12人进行3班的，是做到逢车必检，逢人必检。 目前各查验点累计检查车辆40.95万辆，查验人员58.6万人，劝返人员8.2万人，其中黄码人员2989人，红码人员3人。 具备一个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 以及你健康码的绿码，你符合这两个条件方可以离零。 今天上午，南京全面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一万多名采样人员分赴2000余个采样点开展工作。此轮检测分区分时段进行，进一步细化检测流程，提高采样效率。 各个采样点呢，一小时之内把这个样本送到我们集中采样点，四小时将样本转运到检测机构，确保12小时能够出结果。 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今天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为了保障居民生活，当地把一个企业闲置仓库改造成储备中转点。这个总面积超过12000平方米的仓库已经启用了6000平方米，剩余部分则为备用。 给我们入口14万人配送的生活物资，米油准备了半个月的量，蔬菜就准备了3天的量，每3天送一次蔬菜。 目前171例确诊病例均在南京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无症状感染者也在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排查出的相关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者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甄别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28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2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例。截至7月2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87例。截至7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突破16亿剂次，达到16亿0124万9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5万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8.3%，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资1.2万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13.3%，比2019年同期增长22.2%。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办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重点围绕进一步优化通关全链条、全流程，降低进出口环节费用，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能力等5个方面，全面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据统计，2021年6月，全国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36.68小时、1.83小时，较2017年分别压缩62.34%和85.15%。今天，河北雄安新区条例在河北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获得全票通过。条例重点从管理体制、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8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规定，是全国第一部关于支持雄安新区改革创新和建设发展的综合性法规，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促进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今天发布公告，自2021年8月1号起，适当提高铬铁、高纯生铁的出口关税，调整后分别实行40%和20%的出口税率。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分时电价新机制，一天分成高峰、尖峰、低谷、深谷等多个时段电价，其中高峰和低谷的电价差在3到4倍。通过分时电价，鼓励用户适度减少高峰时段用电，增加低谷时段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今天12时0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绘1号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面向有色金属加工制造企业，通过网上公开竞价销售第二批国家储备铜、铝、锌17万吨，成交价格均低于市场价格，以此平抑工业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给中下游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压力。下一步将结合市场情况做好后续投放。2021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今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国内外约500位嘉宾代表参加会议，围绕传统医药与人类健康、产业发展等进行深入研讨，并交流传统医学抗疫经验，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山东医保卡省内一卡通行昨天开通运行，山东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市刷卡支付相关费用，同时个人账户资金还可为配偶、子女、父母及配偶父母支付相关医药费用，实现家庭共济。记者从今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获悉，中俄两军将于8月上中旬在青铜峡训练基地举行西部联合2021演习，中方参演部队以西部战区为主，俄联邦武装力量以东部军区为主，双方共派出兵力10000余人，投入多型飞机、火炮和装甲装备，进一步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和能力。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第一梯队205名官兵今天上午返回云南昆明，在一年的任务期内，他们圆满完成了贝鲁特救援、扫雷排爆、蓝线巡逻路修缮等任务，405名官兵全部获得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据朝中社29号报道，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8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28号参谒了位于平壤牡丹峰北麓的中朝友谊塔，向在朝鲜战争中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表示崇高敬意。金正恩说，以鲜血凝成的朝中友谊在实现共同事业的道路上将世世代代坚定不移地传承下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达到1,9526,6156例，累计死亡病例418,161例。世卫最新报告显示，目前有13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发现了德尔塔毒株。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为34,672,822例，死亡病例为611,801例。28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68,771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援引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联合发布的报告说，全美新增儿童确诊病例7月份开始持续反弹，到截至22号的一周，新增儿童确诊病例超38,600例，占新增确诊总数的16.8%。阿肯色州儿童医院称，28号有24名儿童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治疗，为当地新高，其中7人在重症监护室，2人上了呼吸机。医院负责人称，此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美国目前儿童感染病例累计超过413万例。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本29号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000例。东京都29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3865例，连续3天达新高。此外，东京奥组委今天宣布，又有24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奥运相关确诊人数已达193人。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说，俄罗斯与美国不是伙伴，而是对手。到目前为止，俄美没有伙伴性质的方案或关系。佩斯科夫说，希望俄美双方在当天的战略稳定对话会上充分向对方传达自己的立场。当天，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共识，两国代表在日内瓦举行双边战略稳定对话，就军备控制和降低冲突风险等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塔斯社28号报道说，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运营方宣布，该项目管道铺设工作已完工99%，目前仅剩1艘铺管船在进行收尾作业。北溪二项目奥地利投资方负责人28号也表示，北溪二有望今年8月底之前完工，相信今年就可以向欧洲供气。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长亭。